133集，争风吃醋。 人呢？人楚卫都笑得这么好看，轩远都不给一点反应了吗？ 圣上，薛大人说是准备了东西要献给圣上。 顾元白无趣摇头转回了身，在他未曾注意到的时候，楚卫脸上的笑容僵了，过了片刻，他缓缓收敛了笑。今日是休沐之日，顾元白带着楚卫进了宫才想起这事儿，但等他想放楚卫回去的时候，楚卫却摇了摇头。 圣上，臣曾经读过一本有关丝路之事的书籍，若是圣上有意，臣说给您听。 圣上果然起了兴趣，搁下了笔。 那你说说看。 楚卫缓声一一道来，他的声音温润而悠扬，放慢了语调时听起来让人昏昏欲睡。听着他念得满嘴的知乎者也，守着的田福生和诸位侍卫都要睁不开眼了，更不要提顾元白了。等薛远胸有成竹地端着自己煮好的长寿面，满面春风地走进宫殿时，就见到眼睛都快要睁不开的一众侍卫。 圣上呢？ 在内殿休息。 薛远大步朝着内殿而去，轻手轻脚地踏入其中，便见到圣上躺在窗前的躺椅上入了睡。而在躺椅一旁站着的楚卫专心致志，甚至出了神地正在看着圣上的睡颜。两个人的相貌俱是日月之辉，他们两人在一起时容颜也好似交相辉映，无论动起来还是不动，都像是一幅精心制作的工笔画，精细到了令人不敢大声呼吸，唯恐打搅他们一般的地步。窗口之外，绿叶飘动，蝴蝶翩然，也只给他们沦落成了衬托的背景。薛远看了看碗里清汤寡水的面，突然一笑，他退了出去，将这碗面扔给了田福生。 这是…… 到了。 田福生惊讶，薛远却慢条斯理地放下了先前煮面时挽起的袖口，再次踏入了内殿。薛远走到楚卫身边站定，楚卫察觉了他，唇角一抿，反而有了胆量朝着皇帝伸手，但伸到半程就被薛远快准狠地拦住了。 楚大人，你过。 薛远压低声音，他松开手，从怀中抽出手帕擦了擦手。他看上去带着笑，也未曾有过什么伤人的举动，但楚卫看着他，就好像看出了他神情之中冷冰冰的警告。楚卫面无表情地将双手背在身后，骨节分明的修长手指僵硬抽筋。薛远瞧着他这模样，无声咧嘴笑了笑，温和亲切地低声道：“ 楚卫，就你这个怂蛋，你能耐得住皇上吗？” 楚卫神色一沉，他没有龙阳之好，但比这更为不服的点竟然是： 我为何耐不住？ 他近乎脱口而出，脱口而出之后却哑了言。薛远的笑多了几分嘲讽味道。他走到顾元白的身旁，弯腰将软榻上的皇帝轻手轻脚地抱在自己的怀里。楚卫忍不住上前，想要制止他的大逆不道的行为，但他一走近，便被薛远握着圣上的手轻打在他脸上。楚卫停住了，之所以力道很轻，还是因为薛远舍不得顾元白的手，掌心柔软，皮肉细腻，但这一双养尊处优的手从脸上打过时，要更来的羞辱。薛远长着这只手，手指插入小皇帝的指缝，一下一下打着状元郎的俊脸。这位天之骄子的神情变了又变，但很明显他受不住。 他要是这样对你，你怎么能受得住呢？你不能，我呢？ 楚卫孤傲极了，他被打得偏过了脸，如玉般的脸色也因此而微微变成了红色，不疼，但神情隐忍，隐隐有发怒之兆。 圣上不会这么做。 他压抑着反驳薛远的话，薛远给顾元白擦着手，顾元白眼皮跳了几下，隐隐有苏醒之兆。楚卫心中一跳，像是见到了什么洪水猛兽，猛地站直了身。薛远瞧着他这动作，轻蔑一笑，当着他的面将顾元白的手放在唇边，凭空亲了一下。顾元白张开眼就看到了这一幕，他脑子发懵，还没回过神，已经手下用力啪的一声打在了薛远的脸上。回过神之后，顾元白脸上就凝起了霜。薛远侧过头，他微微笑了一下，顺手握住了顾元白的手，拉到唇边吹了一下，再喟叹道： 我想这一巴掌已经想很久了，瞧你掌心都红了。 薛远，你是不是又开始犯浑了？ 顾元白黑着脸让人送上了匕首。薛远突如其来的这句话让顾元白都打算扇了他。跪在地上的薛远看着匕首，脸色都铁青了。关键时刻，门外有太监高声仓促道： 报，800里急报。 顾元白倏地扔掉了手中的匕首，起身大步朝外走去。外头来报的太监风尘仆仆，跪伏在地，高高递上急报。田福生连忙接过，简单检查后就跑着递到了顾元白手里。顾元白展开信纸一看，面上逐渐严肃，放下信纸之后立刻拍桌道： 让兵部尚书、户部尚书和枢密使立刻来宣政殿议事。 是。 田福生连忙让人前去召来两位尚书。顾元白坐在桌后，展开纸笔，行云流水地写着要点。北部出现了蝗灾。在古代，蝗灾、水灾、旱灾是最容易发生的三种灾难。北部800里急报指上面的一句蝗虫遮日，所过之处寸草不生，顾元白就能想象出到底有多么严重。兵部尚书、户部尚书和枢密使急忙赶往了宣政殿。顾元白没有时间多说，将薛将军的折子直接递给了他们看。薛将军领兵前往北疆，一是为护送商队，二是为震慑北疆游牧，达成边关护士的目的。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通商，不是打仗，但顾元白给了他足够的兵马，足够的粮草。薛将军带着这么足够多的东西，原本是想要一展雄心，好好教训一番近年来越发嚣张的北疆游牧民族，但一走到北方地区，就发觉了大蝗之灾。所过之处，蝗虫已将草皮和畜生皮毛都啃食完了。薛将军及时派人日夜保护粮草，人工捕捉这些蝗虫。而他们赶到北疆时，北疆守卫的士兵已经饿到了极限，看到他们带来大批的粮草赶来，立刻崩溃到喜极而泣。北疆游牧民族更是因为突然的蝗灾，草地和牛羊皮毛俱被啃噬，所以他们提前攻伐了边关，发起了数次的频繁交战。比这更让人痛心的是，北部灾区已经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